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跟秋天有关的话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周俊强老师一出现，跟大家聊的都是消失的老菜。最近因为刚刚立秋啊，我们也想根据时令也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在立秋前后大家应该吃点什么比较应时应景又对身体有好处的。给大家连线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哎，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啊，今天咱们在线上连线哈。周老师，立秋您家一般都吃点什么呀？先问问私人问题。 首先第一个得贴点秋膘啊，是不是？哎，这是第一个，是吧？完了以后呢，就得想想到了秋季呢，按照这个养生的这个里边呢，咱们都是多秋季呢，因为进补的一般都是养肺，是吧？养肺呢，咱们就得多吃点白色的这个食物了，是吧？比如说莲藕啊，再过些日子出这茭白。是吧？再过些日子，这个百合不就下来了吗？是不是？这都是应该过了立秋以后多吃的东西。 哦， 哎， 那周老师，咱一开始先说说贴秋膘这个问题吧。周老师，您也是那个在烹饪界活跃多年，那这是人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您也是看在眼里。咱们从过去大家真的需要贴秋膘。到现在我觉得每天都在贴，大家想减点膘，以您现在，因为您也一是在一线干过，二教学经验也非常丰富，我相信肯定好多学生也提问题说，周老师你现在人都胖是不是，你平时跟人说贴点膘吧，人家觉得你这是骂我是不是，现在人家讲究叫逢人减岁，遇物加钱，是不是啊？你说把人往那个年轻了夸，或者说你不减岁，现在一见面都好说，哟，最近瘦了，是不是减肥成功了？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挺高兴，可没有人说，哟，最近胖了啊，你这膘贴的不错啊，他给你急，是不是？到秋天的时候，咱还贴不贴了，周老师？ 哎，我跟你说啊，按着时令，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贴您就得贴。因为什么？因为过了夏天，夏天是苦夏。苦夏呢，对身体的消耗比较大，是吧？一到这秋天呢，秋天呢是为了做过冬天做准备。那么咱们这个人的机体里边，该需要什么，实际上老天爷都提示过你。那咱们就按着顺天意呗，是吧？那咱们就该吃就得吃一点。比如说有些同志啊，需要减肥，是吧？或者需要这个瘦身，这也没关系，它基本上不影响你进补，或者说到这个季节呢，你应该适当的吃一些高蛋白啊，或者说选择性的都没问题。但是按照过去的老的这个咱们谚语也好啊，还是这个老的传统也好，过了立秋。是不是就得更得注意进补了？而且还要选择性的吃一些食物。 周老师，您一般到秋天的时候，您进补什么？咱先说说进补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立秋贴秋膘，我就炖了一锅大排骨。 大排骨 啊，那贴骨肉啊，这不现在正时髦嘛，都是讲的贴骨肉，现在是吧？这昨天的是什么？是这个。最后一伏是吧？三伏天嘛，烙饼摊鸡蛋。烙饼摊鸡蛋，咱也不能够闲着呀。来点大肘子，是不是？哎，得去弄点。我是爱吃大葱啊。是吧？现在大葱还挺不错的。切点葱丝，弄点大肘子。完了焖个扁豆。扁豆，我跟你说，焖扁豆这个， 这白不老这个 啊， 我觉得这个加烙饼吃特别给劲。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最美的是这个吃是其中就是烙饼加这个五花肉焖出这扁豆来，哎呦那太美了，还搁点酱，哎呦太香了。这个那最后那点蒜，哎呀，哎， 没吃过这种吃法呀，只卷过鸡蛋抹点酱，没吃过还焖扁豆。 哎，你下回试试孙老师。 嗯， 就选那白不老。 嗯， 他那个看着老，白不呲咧的，看着挺老的，其实上他一焖熟了以后啊，就咱们过去老北京讲的就是酱焖，搁那黄酱焖一焖的。 嗯， 哎，搁点肉，哎，完了以后还得搁点大老板炝炝锅呢。 嗯， 你知道，嘿，那个味儿就倍儿丰富。 嗯， 完了以后把那烙饼啊，咱们说啊，烙饼要如果要是这个烙出点手艺来，就得烙出那兜形来。你甭管怎么切，您切四角也行， 嗯， 或者您烙这个长圆饼，您得弄出那兜形。为什么？您好加东西啊，您加鸡蛋， 嗯， 是吧？您也得能夹住啊，是不是？您加大葱，像我这爱吃大葱的主， 嗯， 我得多加点大葱啊，是吧？您得烙出那兜状。 怎么能烙出这个兜状了？ 哎呦，这兜状啊，它这和面是一方面啊， 嗯， 和面是一半烫，一面一半呢是凉水和面， 嗯。 完了以后呢，把它和在一起，这个面不能够太硬了， 嗯， 得软。哎，完了以后呢，就是叠法不同， 嗯， 你知道这个东西呢，说实在的，这个咱们只能用嘴说，是吧？摊开饼完了以后，您呢抹油啊，加一点稍微的上一点盐，您不加盐也行， 嗯 啊，完了以后呢，您给它折叠起来啊，折叠起来以后呢。尽量吧，给它弄成圆形，完了上锅，别刷油，这东西还不能刷油。 哦， 就是烙饼啊，先进锅不刷油。 嗯， 什么时候这烙饼烙熟了？ 嗯， 您看它熟了，两边都焦黄了，起焦黄了。 嗯， 哎，您再刷油， 哦， 这时候那烙饼烙出来又嘿。又 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刷油啊，周老 师？您一开始一刷油，它就。表面那油一浸以后，它就硬上了。 哦， 而且呢，一硬以后，表面那最外边那层皮儿容易到您吃的时候容易脱落。 哦， 哎，等您快熟的时候，它已经这蛋白质都糊化了以后，不，它这个对，它这个淀粉都糊化以后， 嗯， 哎，它就形成壳了，已经。您再稍微刷点油，它还滋润那个。 嗯， 哎，这就是过去的老招啊。 嗯。 您不能开始，您就往上刷油，而且还在不起层呢。 啊， 哦，你知道吗？您刷上油了，它不爱起层。 啊， 哦，嗯， 哎呀，这是 咱那不是发面。如果你要发面，哦，你看现在有时候，哎，有时候现在这市场特逗哈。 嗯， 我不知道从哪传来的，你烙烧饼没有？烙火烙烧饼，不管什么，它都搁油里头炸，半煎半炸。 啊，对对对，特多。 哎啊！我说我就奇怪，它可能是发面的缘故。你要来一死面烫面的，您试试。 嗯， 那你出来成铁刃了，你就甭吃了，把牙先各掉了半拉再说吧。 对， 哎， 周老师，为什么您不提这个，我还想不起来。现在好多地儿的烧饼，你感觉全是炸出来的。 对， 是不是？ 你这为什么吗？我琢磨他们。 嗯 嗯，这是熟得快， 熟得快。 哎，二一个呢，油多了香。 嗯， 哎，你看那个咱们现在那麻酱烧饼跟那油，你看。只要卖这个麻酱烧饼的地儿，都卖油酥烧饼。 嗯， 发现了吗？ 对对对，好像是。 哎，你看过去咱北京人不吃油酥烧饼。 嗯， 那油酥烧饼油又大，完了以后呢，吃完了满嘴都是腻的。 嗯， 你得分吃什么。 对， 你知道吗？ 嗯， 你比如说，这个油酥烧饼呢，您搁哎就吃就是点那个， 我觉得就点小咸菜。 哎，就点小咸菜，完了喝碗豆浆或者喝碗粥 ，OK 了。 啊，对对对。 是不是你这里边那个油酥烧饼还加油饼呢？ 对， 那你不就油上加油吗？ 就吃不下去， 是不是？哎，我反正我看现在这个就是商家也好，他是为了这个就是卖得快， 嗯， 是吧？因为现在有的这还有什么买五送一的，还有是不是？ 啊，对对对， 是吧？哎， 嗯， 这个但是要是说跟烙饼来说呢，我觉得还是烙饼香， 嗯， 哎，烙饼它有点韧劲，韧性。 嗯嗯， 完了以后呢，你想加什么？就是那我过去我这个记者孙老师说一句话，就是大饼卷一切，是吧？ 大饼卷一切，吃的是内容。 哎，对，关键就是吃是那个、 啊。还有一句话，今天我再免费教给您，周老师。 哎呵， 叫 这啊， 这烙饼卷手指头。 哎呦，我 自己吃自己。 自己 啊、这也是一句啊。 哎，不是，这烙饼卷这个卷手指头啊，这个自己吃自己，这个比后边那话这大舌头 啊， 说听着才好听，你知道吗？哎 啊，那咱说这个烙饼，刚才咱们说了。大饼卷鸡蛋，烙饼卷鸡蛋，这是三福，三福大家都得吃，这贴秋膘，反正刚才我们这意思呢，也是大家量力而行。如果现在膘已经太多了，你肚子上肉太厚的，咱就少贴点。但是周老师也说呢，到这时候该贴还是得贴，该吃还得吃。 您挑点精的，您挑点精的，是吧？哪么说您好家伙弄两头鲍鱼是吧、 嗯、 也算贴。 哎呀真的鲍鱼算精的。鲍鱼现在小鲍鱼可便宜了、 哎、 10块钱两。 对呀 是不是 您要也买点干鲍您要煲一锅那您得提前得好几天您得做准备。 啊啊啊。 这小鲜鲍鱼买的回头拿搁点蒜蓉一蒸就齐活。 哎对也行反正现在这个膘贴的。多种多样吧， 对，形式不同，但是您得走走这样，您走走这得。 对，生活有时候人家有一句话，大家也那个批判着听啊，就是说生活需要仪式感，是不是？ 哎， 好多人说我这实实在在多好，实实在在是一回事，但是有时候你说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不给自己找点辙。找点想法，我今儿吃个这个，明儿弄个那个，到什么时候我来个这个，它有点变化，感觉 对， 是不是？ 那生活多美啊，是不是？ 哎，自己给自己找点意义。 反正我觉得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中国作为中国人，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你是不是得讲一点老的传统？ 哎，对 对， 或者说遵循这老的这个这些 传统文化，这 个 是 对传统文化、 嗯、 是吧？你觉得有这个有这传统文化了呢？你就越活着越像你，我就是中国人。 嗯， 哎，这中国人的自豪感就来了。 嗯， 不是你跟外国人说贴秋膘，他听不懂。 对， 是吧？你跟所有的中国人你说 贴秋膘， 贴秋膘，他都知道。哦，贴秋膘吃点好的、 嗯， 是不是？谁不愿意贴点吃点好的，赶上生活？是不是？突然来一顿大餐？ 对。 是不是谁吃饭是个幸福的事儿、 哎？ 为什么老跟自己这个较劲呢？是不是？ 对对对 你不知道孙老师健美 啊， 是吧？健身是吧、嗯？那你天天牛奶、麦片啊，什么这个低脂肪、低盐、 啊、 高蛋白，这个是吧？这咱们没法比，是吧？ 我天天吃这个， 哎，我 听着就不好吃，是不是？ 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我过平常人的日子，是不是？我大鱼大肉也好。 啊 或者我也不是大鱼大肉，就是说我选择性的吃。 您是骄奢淫逸，是不是？四个字。 我天哪！完了以后呢，就是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不就自在吗？是不是？ 哎、对对对，你看我也贴啊，我那个小暑、大暑、什么立秋，我一个我都没放过。 是吧？ 我跟你说，人家说小暑善于赛人参。 哎，对对对对， 我就吃鳝鱼去了。我这还说起这个事儿，我觉得又跟大家聊出来一咕噜啊。反正其实也在这个秋季进补里头吧。好多朋友喜欢在这时候吃点鳝鱼，确实也到这个吃鳝鱼的时候。我原来很喜欢一个菜，这个菜也可以以后纳入到咱们北京地区消失的老菜的这里头了啊。原来我特喜欢去咱们牛街那儿，原来有一个上海馆子叫美味斋。 嗯， 美味斋里头他家原来有一道菜叫蒜子烧鳝筒，或者叫蒜子烧鳝段啊，具体是鳝筒还是鳝段？ 鳝筒、鳝段都其实都可以。 对，我记不住了，这个菜名到底叫什么？原来那个经理好像是姓田，田经理，我原来还一块儿做过节目，好像是姓田，我要是记错人名字，对不起啊。就是我经常之前去之前呀、啊，我先给人打电话，我说那个经理，我大概再过半个小时，或者说我再过一个小时我到，麻烦咱们厨师长呢，先把我那个蒜子烧鳝段啊，给我烧上，因为这玩意儿啊，它多烧半个小时啊， 那入味儿， 哎，好吃，而且那肉啊，它你要 软， 对，也软，也好吃，也香，你要是现吃现点嘛，上来有时候肉发紧，你感觉它还没松开呢啊，味儿也不入。 原来我老是那个给人打电话去提前点， 典型的走后门。 我这确实是走后门啊，提前给人，因为也认识人家，也不怕我赖账，是不是？人也知道我工作单位在哪。 吃完了以后一抹嘴，走了， 那不会，那不会，那不会。从咱从来没干过这事，提前跟人家说一声，人家给你烧入位。我觉得，人家现在企业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会吃，对不 对？ 就是我知道你这东西等的时间长啊，我提前打电话。对不对？我其实都可以按现在那个剪头发那点，我给你储值，对不对？ 嗯， 我先把钱给您，您给我先烧，这都无所谓。大家现在谁也不是说吃不起这一顿饭，我就要那个最好的享受。但是后来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店关了嘛， 嗯， 对吧？ 嗯， 是去年还是前年？ 嗯， 又重新开了，换了一个地儿，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原来一直很喜欢这个店呀。 嗯。嗯， 我就叫几个朋友，我说你们肯定都没咋去过这个店，叫了几个北京的朋友，都是老北京啊，说没吃过呀，说那个北京的朋友对上海菜一向不是特别感冒。 对， 我说请你们吃个上海菜，我说这店原来我去过，很好吃。我说他们说哪儿哪儿，我就说哪儿哪儿，我带他们，我说那儿一道蒜子烧鳝段， 嗯， 去了我就要点这菜。 嗯， 人说对不起，没有了，哎。这就给我这个泄气呀、 啊！ 整个风格都变了，风格都整个那店现在风格都变了。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啊，但是我喜欢的菜没有了，我很伤心。 嗯， 我很伤心。希望这菜以后慢慢能恢复啊！大家在哪儿？ 是不是田经理也退休了？ 哎，对吧？也不是田经，反正我没见着，没见着啊！都是现在都是一批新人了，人家可能是另一个公司在做了。我觉得从风格到。装修到菜品，都不是我原来吃那个样了。但是我觉得，反正到秋天的时候吃吃鳝鱼，这也是大家那个贴秋膘的一个很好的选择。鳝鱼也很肥， 是 香，是吧？从咱们淮扬菜的各种做法，南方的各种做法，咱不多说，大家耳熟能详，是吧？上海那边也做，杭州也做，咱们淮扬菜那做法更多了， 嗯， 对吧？炒软兜啊，是你是鳝糊啊， 鳝糊 是吧？大烧马鞍桥啊，都有全鳝席，对不对？ 对，蝴蝶鳝片，这都是它。对， 原来在同春园，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做了啊。同春园原来我在同春园吃过全鳝席，这应该得预定啊。 嗯，对， 原来是那个咱们王洪庆师傅在的时候是有这手艺的，因为若干年也没去过了，也不知道王洪庆师傅现在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肯定应该还是可以，王师傅手艺还是非常棒的。这个大家吃吃，如果不爱吃这个日餐，烤鳗鱼，是不是红烧的、白烧的？您喝杯小啤酒。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对不对？反正都是一个东西啊，大家都可以吃。像周老师刚才说的，弄点排骨也非常好，吃点涮羊肉也特别棒，是不是？该贴就贴，对吧，周老师？ 该贴就贴，这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嗯、 说是今天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日子咱们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嗯、 你知道吗？那过去咱说兜里揣着钱，我买不着东西， 对， 是吧？现在是市场极大的丰富， 嗯。嗯， 再一个就是考验您，就是会吃不会吃， 哎， 就在这儿了。 哎，对啊，咱们贴秋膘，我觉得跟大家先唠到这儿啊。好多朋友也非常同意我们说那个必须得贴呀，是不是？找一切借口得犒劳自己， 没错。 我给你这么好的借口了，你还不贴？平时我减肥是吧？那个家里人也说，你看你胖的。是不是马路上砖都让你踩碎了还吃呢？是不是你不好意思？但是这时候人家全国人民祖宗都说这时候应该贴秋膘， 贴秋膘 是不是？你不听祖宗的合适吗？是不是在这一天谁也不敢说您该吃就吃，而且到秋天确实也该补一补，这老话也在论， 对不对？我们要为冬天积蓄一点能量，是不是？秋天吃肉是吧？这都是，谁说出去，别人都不会反对您的啊。有的朋友好多的时候给我们发微信说：“哎呀，吃羊肉，这时候来点羊蝎子，最香了。”有人说：“涮羊肉必须得来一顿呐，是吧？”响油上壶走起，好多人都开始了啊，好吃。咱们今天也顺应大家这个想法。一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秋膘，大家的选择，想贴可以贴啊。 其实贴的不是那一天，您这几天 都可以贴， 随时都可以贴 啊。 对， 想贴就贴，是吧？休闲娱乐贴一片， 是不是？随时贴。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介绍，因为秋天啊，尤其是对于我觉得北方的朋友可能体会的更深，南方的朋友人家四季瓜果蔬菜不断了。当然咱们现在北方我觉得也有点这意思，因为物流很发达。但是在过去传统的丰收的季节，大家到了秋天确实吃的东西极大的丰富，而且按咱们的话说，应时应季的蔬菜呀，在味儿上，好多时候你觉得反季节蔬菜瓜果它就不如那个到这个季节要出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它吃的那么香，是不是？ 嗯， 哎，周老师，您回忆一下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物流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秋天您那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葡萄。嗯 啊，哪儿的葡萄？ 那时候有点玫瑰香，但是那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那个青葡萄啊。 嗯， 我觉得那个 牛奶葡萄是不是叫 奶？那对，那个叫什么奶葡萄、 嗯、 奶葡萄。对、 嗯， 反正是吃哪种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嗯， 还有一种就是老玉米。 老玉米， 哎，老玉米这些年咱们现在都在市场上咱们常见啊。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老玉米，那你得到那哪儿去？你得到农村、 嗯、 啊，得种的那个老玉米地儿，你得去，你得到那边去， 嗯， 才能吃得着。 哦， 而且是鲜玉米。 哦， 这鲜玉米怎么吃最香呢？烤着吃。 哎呦呵，您 不吃，你知道吗？ 嗯， 哎，就是从那地里头扒下来， 嗯， 完了以后呢，这儿弄一锅炭火，咱们现在都有烧烤什么烤羊肉串，那时候哪有烤羊肉串？别说， 嗯， 能烤俩老玉米就不错了。 嗯，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过去那个家里不是都有那个灶嘛，是吧？做饭的灶、 啊、 是吧、 啊？ 利用那余灰。哎，别把那个老玉米啊都给它包上，皮儿都给它包下去，生一层， 嗯， 扔在里边，哎呦喂，烤出来那叫香，那就是秋天的上品 哦， 吃东西就是上品了，这就是、 哎、 就是太新鲜了 啊、哦！ 什么叫好吃不好吃的，就是平时吃不着，突然吃一回，那就是叫美食。嗯，那就是叫美食。 看这周老师小时候还是相对 比较苦 困难的啊。 哎呦， 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不光烤老玉米了， 嗯、 我们还烤土豆、 哦。 那时候去人家那个农民的那个地里头，嗯，这时候也得检讨啊，这是算是那个偷人家的。但是好多年了，人家也不计较，你小朋友掰一个半个的吧，人也不说什么。我们会弄点那个老玉米。弄点土豆，那时候你看，这烤土豆也是非常香的。 对对对，烤土豆也行。 烤土豆是非常需要技巧的。 对对对，可是北京周边啊， 啊， 老玉米种的多， 哎， 土豆种的少。 你看， 知道吧？所以 土豆 这个美食，我没给您沾上边。 您看我那个烤玉米，您那个方法就没问题，挺好的。烤土豆，下次大家如果有这个自己有地啊，别偷人家的，别跟我学啊。那我这都30年前犯的错误了啊，大家原谅了。烤土豆不能直接烤，烤土豆我们当时是什么叫半烤半焖，就是你先呀、啊、找一个地儿挖一个坑，挖一个别太大那个坑啊，然后找那个土豆啊，也别找那个太大个的。 对， 按咱们现在话说，人家就是湖北那边那个叫恩施小土豆。乒乓球大小那种土豆啊，是正合适。 对， 再大了的中间不好熟。 对， 就找这么大的土豆啊，你先挖一个坑，在那个坑里啊，你先点点火，当然一切以安全为主啊，就是人家这允许烧烤的地儿，您再来这个。点着了以后呢，趁这个火正旺的时候，把这个土豆啪啪往那一扔，然后您挖坑那点土啊，别浪费，这时候啪啪往上一埋， 一呼， 把那火给它摁在里头， 摁在里边， 摁在里头，你就先别管了， 这叫闷。 哎，闷一段时间，你这时候你是该洗衣服，该唱歌，该跳舞，你是该干嘛干嘛。等一会儿你摸那土也凉了啊，你过去你刨出来一吃。哎，把那个土豆那个皮一剥，里头那是又面又沙，尤其我们张家口的土豆也好啊。 哎呀， 你现在想想，给鳝鱼、给鳗鱼都不换， 都不换，绝对不换、 哎。如果那个兜里这时候从家里再改漏点盐， 哎呀， 哎你别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味啊，就是一个土豆一个盐，你这稍微点一点盐，你吃这个小土豆啊，哎呀， 哎呀，可香了。 可香可香了。那现在我觉得新疆好有好多朋友也这么吃， 对， 就是把那个土豆啊蒸一下煮一下出来以后就稍微蘸一点盐，只要土豆那个品质好啊，

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在上周的时候刚刚立秋，我们今天一块儿跟大家来讨论讨论秋膘到秋天该吃点什么啊，应时应季的节气菜肴。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一块儿聊天的呢，还有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进入今天这个节气菜的正题儿。刚才周老师也说了，他小时候就光吃玉米了，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比周老师强点，我加个土豆，是我们也是没有吃过太多。但是我小时候可还真吃了茭白。我觉得这个我在很多北方人当中我算领先一步啊。 对对对。 对不对？我这是 北方人不怎么认这食材。 真的。我小时候啊，这什么时候？初中的时候，机缘巧合，我们家，我那个初中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叫温州面馆儿。我当时我从小也北方人都好吃个面条啊。我老吃面条，老吃家里炸酱面、麻酱面，我吃有点烦了。我一看，我说温州面馆儿。有一天正好那个中午，我爸说你没时间给你做饭了，给你几块钱，你在学校周围吃一点吧，凑凑吧。我就说好，机会来了啊，就到那个温州面馆。到那个温州面馆，首先吃了一碗人家那个所谓的海鲜面啊，里边给搁了几个蛤了呀什么的，那个花蛤呀什么那个啊，汤很鲜，里头各颗小油菜什么的，现在想想可能里头没啥海鲜啊，但是 那花蛤，煮出了汤，你知道吧？就是煮面条，你知道到山东去，现在还至今还有这个是这个习俗啊，就是用花蛤煮面条，或者是熬豆腐，那贼鲜， 对对，特别香。当时就觉得，人家这个面条跟咱北方不一样啊，另外一个味儿，你看着清汤寡水的，吃起来口口鲜，不一样，好吃。然后呢，这自此啊，对这家餐厅有了好感。等到我高中的时候了，高中时候那时候这钱就更富裕一点，那时候要在学校吃晚饭了，不是午饭。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学， 钱多了呗，就是 那时候你要说多也不是太多啊，就是反正每天有个十几二十块的那个晚饭的那个饭钱嘛，家里给的。自己要想去餐厅说这个下馆子还是略显羞涩啊，我就聚集了几个同学，我说我带你们吃个东西好吃，你们肯定没吃过，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土生土长北方人，没吃过呀，带他们吃面。然后呢，当天我就点了一个菜叫啤酒炒茭白。我第一次吃这个茭白呀，好吃。没用那个啤酒炒过，你可能是当时那个年轻人对于因为还不让喝酒嘛，是不是？那有点酒，他也兴奋，感觉就哪怕是菜里搁点，他觉得我也 是好学生，不敢偷酒喝， 就喝酒了。觉得自己好像就是 犯罪感 了不地了啊，就怎么着了？反正当时这道啤酒炒茭白，印象非常深刻。回去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吃茭白，我爸就去菜市场给我找去，找了好几个菜市场，终于找着一家。找着一家卖，然后一看， 挺贵的吧？ 一是 买的挺贵， 一是挺贵，二是也不是太新鲜了。我爸说：“为什么你这的看着就不太新鲜？”他说：“可是呢，可说呢，说进了一周了，大多数人都问说这是问都不是说来一斤，都问这是什么？问完了这是什么？说这怎么吃？ 不会做， 不会吃，不会做。那个我估计啊，那个菜贩子。” 人家是南方人，所以人家懂得进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 他说我进好几回，到最后都我自己吃了， 没错， 没有人买。说您是第一个我在这摊上卖出去的茭白，就可见那时候北方人对于茭白还不是太熟悉呢。现在我觉得大家熟悉了，是不是周老师？但是怎么做怎么吃，今天得听您给指导指导。 其实我跟你说，这茭白啊，是跟冬笋一样的君子菜。 哦，什么叫君子菜？ 就是他跟谁搭都没问题 哦， 你知道吧？你看竹笋，也有这特性， 哦， 我配什么都行，哎，荤素都行，哎，素的就得来素的，荤的就来荤的，茭白也有这特性，但有一样，茭白是时令菜 哦， 你知道吗？就是到秋后，到冬天或者春节之前，这段时间可以有，您再往您大夏天呢，您说我或者我春天我想来点茭白，这个也不太容易了。或者是咱们现在这个保存的这个手段或者保存的方式，科学也好，还是这个先进也好，它可以保存，但是要吃鲜儿，那您这还是秋后。 对， 哎，这茭白啊，水生植物， 嗯， 哎，外边的皮儿很多，但是你只要扒开一看，嘿，里边白嫩嫩的那么一条，嘿，真不。底下那个它去的东西呢也比较少，哎，咱们一般来说，咱们市场现在基本上有一部分是给您包成了，就剩那个啊里边这个，哎，就是包成里边那果实了， 对， 哎，外边那皮儿都没了， 嗯， 也有的呢就是带着那个外边那个皮儿，实际上我每次买，我基本上我还都是买那个带皮儿的， 为什么？ 哎，为什么？ 嗯。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它新鲜，那个你从外边那皮儿你能看出来，它不带黑尖儿，如果要是基本都给你扒了，这里边生果实了，大部分都是有就跟水锈一样，长得水锈一样， 外面干了，是不是？ 哎，它外边它就有点失水分了，或者说不太新鲜了，哎，这样的东西呢，反正味道上跟这鲜度上它就差一点，差一点您做出的菜来的味道上它就差远了， 对，那老嫩程度这个东西非常要紧的， 对，而且再一个它那个东西呢，您要是嫩度要特别高的话都不用扒皮儿， 哎， 如果你要是一般的卖里边那个这个果实这个呢，一般来说你回家以后它带点青绿色，你稍微拿那个刮皮刀你得刮刮了， 对， 你要不刮刮你吃的时候有点塞牙， 对， 哎，这个东西呢，应该来说也是我是跟人家上海人学到的一个叫油焖冬这个 茭 白 啊， 哎， 跟油焖春笋一个意思，是 对，它跟油焖春笋是真是叫姐妹菜，或者说它同样的方法，哎，那么吃鲜儿嘛，就是一个就是它新鲜，二一个呢，这个制作方法得必须得简单，哎，你太繁琐了呢，我觉得这东西也麻烦了，就是 在百姓中间推广不开。 哎，对，你一个是推广不开，二一个你反复加工吧，你到时候那鲜味儿它就被别的东西就给遮掩盖住了。我觉得这倒也不好，我就想吃茭白这本味儿。两种方法，一种叫虾子茭白，一种叫油焖茭白。油焖茭白呢，就是咱们用到咱们家里边的猪油或者是。 植物油， 哎，还有呢，就是用咱们的美极鲜就 OK 了，或者你家里的哎有点那个老的那个花雕酒 哦， 就这么三样东西，你知道吗？调料不要多，没有葱姜的没说，连香油都不要搁， 哎呀， 啊，这个菜就没说嘛，哎，特简单，您家里如果没有猪油，那就是这个植物油，完了搁提点美极鲜，啊，来点。老花雕酒齐了，哎，就是做这菜特别简单，我说是油焖啊，油焖买回来以后，您看那新鲜程度，如果新鲜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您连皮儿都不用刮，您直接改成滚刀块，哎，给它改成滚刀块，拿盐稍微的撒一撒，稍微让它出一点点水，无所谓，不加盐也可以，哎。那么就是这时候起锅，哎，起锅完了以后放上油，或者您两叉的啊， 搁一点猪油，搁点素油， 嗯， 这更香。 对，有点动物油还是好吃。 哎，不是这东西，它素啊，它特别的 对 挂这个植物这个动物油的这个香气，你知道吗？ 嗯， 完了以后呢，你等着稍微的油呢稍微热到五六成的时候， 嗯， 你把这茭白搁进去， 嗯， 把火稍微的给它关的小一点， 嗯， 用小火慢慢的煸， 嗯， 等到这个茭白表面啊有起一点微微的黄了， 嗯， 焦黄， 嗯， 哎，这个时候你就把你那个黄酒喷进去，哎，这时候这满锅都是那香气，就锅气非常足， 嗯， 哎，在这时候淋一点的这个美极鲜酱油， 嗯， 哎，等它稍微的有点抽蔫了，这菜必须赶紧出来， 嗯， 哎，也就是吸饱，它已经吸饱了酒跟这个 酱油， 哎，这美极鲜， 嗯， 哎，美极鲜不要放多了，因为它很咸， 嗯， 你知道吗？哎，而且它那个鲜味也比较足， 嗯， 等于俩鲜味碰一起，嗯，太美了， 嗯， 绝配， 嗯 嗯，这就可是你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哦， 哎，你就吃一口，我跟你说，绝对你是放不下筷子，紧接着就得吃第二口。 哦， 哎，这个菜绝对是，每回我在家里头也是啊。当然我得亲自去上市场， 嗯， 我得去学嘛，得交白去， 嗯， 回来以后呢，哎，自己去做， 嗯， 做完了以后每回家里有客人或者什么的呢，哎，你就给他做了一个，哎呀，那真是他平时吃不着啊， 嗯， 哎，平时一般在家里头很少有做交白菜的， 嗯， 哎，那个我单位有一同事，他是南方人，南通人， 嗯， 他说交白呢我们都做汤。 哦 哦，我说你做汤，我说你没我的鲜 啊！没吃过做汤的茭白汤，没喝过。 茭白汤也行， 嗯， 它是搁什么呀？你知道吗？它是搁虾肉， 嗯，啊啊啊， 它那么煮， 嗯， 但是就是这茭白呢，一下就变成虾味了， 嗯， 哎，那么今天我还可以再教给大家伙第二个， 嗯， 那个虾子，你知道咱们到南方去， 嗯， 咱们喝这个馄饨， 嗯。 那里边有虾子， 嗯， 你知道吧？ 知道，阳春面里头也有， 哎，对对对，阳春面里边就有虾子，对。 嗯， 虾子配酱油嘛， 嗯， 是吧？阳春面这是绝配，是吧？还这上面有点小香葱， 嗯 啊，实际上这虾子就是青虾的那个籽， 嗯， 每年这个到季节以后啊，人家都在这个南方的家里边，咱自己去弄那个虾子， 嗯， 晾干了以后，咱回家以后，在市场上，咱们现在这个，你要是手一动，基本上能到你们家来， 嗯， 哎，什么什么。这个网购啊， 要啥有啥， 要啥有啥， 没有买不着的机会。 对对对对，买了以后你得洗干净，搁这个撑上，您稍微得备备，或者，哎，备完了以后您放个瓶里头，您时间，您什么时候吃， 嗯， 都是非常好的。 嗯， 您别到时候潮乎乎的你就搁里边，潮乎乎里边发霉了。 哎，对， 哎， 嗯， 那么做这个菜的呢，也是道理是一样，要放点猪油。 嗯， 啊。切成块切成片都行，这个， 嗯， 哎，完了以后呢把虾子放进去给它煸香， 嗯， 完了以后再放这什么呢，再放这茭白， 嗯， 那这个呢基本大部分都是茭白片啊，完了以后一炒也煸的呢就到不了刚才我说的那个油焖那个程度， 嗯， 让不让上焦花，哎，就稍微的一抽烟或者一断生， 嗯， 啊，这时候放点盐放点酒稍微勾点芡儿，熄火， 嗯， 这菜也就成了。 嗯， 虾子烧茭白也非常好吃。 嗯， 哎， 周老师，我多问一个问题：茭白是不是咱得焯一下，跟笋似的？ 不用， 草酸比较足啊。 啊，不，你啊，草酸是在多少度以上它就被破坏？ 哦， 您知道吗？您想想，您下的是什么介质啊？ 下油。 油，那油温最高的温度得达到27。200多度到300度啊， 嗯， 是不是这草酸在那里边形成不了多少？ 没事 儿，哎，我觉得就是说您这火候，您这时间也长， 嗯， 油温得够， 嗯， 你知道吧？您别到时候好家伙，您50-60度的油温，那你绝对那是不成的， 嗯。 但是还有一样，你比如说我要焯完了以后，我下油锅， 嗯， 这它的焦壳不好上， 哦， 你知道吧？ 哦， 哎，您这水气太大，就容易。不太好上，而且它缩水缩得很厉害。 嗯， 这茭白，你抽完了以后，它东西就 没了。 最起码，哎，不是，最起码小小三分之一吧，最起码。 对对对，啊， 啊，这是交白啊！来，周老师，咱剩个七八分钟时间，咱回答几个问题吧。 您说 好不好？ 好， 这儿有朋友也提了一个，说贴秋膘，前两天想在家给老婆做个红烧肉，做的不成功，颜色看着视频里说让炒糖色，没挂上，糖色 挂上倒没关系， 颜色没挂上，说出来的那个味儿呢，媳妇儿说了一句话，不如食堂的香，深受打击，说这个红烧肉在家怎么弄啊？周老师，您教教。 其实红烧肉很简单啊，咱们首先选料，选五花。这五花呢，回来以后呢，反正现在一般的我在家里炖呢，我一般来说给它刮干净了，收拾干净了以后呢，我再把它整整形的。整形呢，基本上我都要给它改成大方块。完了以后下来，我这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法，就是这个给它煮成四五成熟，就跟焯水差不多，凉水下锅，搁点葱姜花椒，料酒，给它稍微的煮成就是四五成熟吧，拿出来，搁那凉水里边，我再浸泡的是一段时间。为什么这时候它就血沫的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基本上全都清出去了，完了再改成块，改成块呢，就是什么目的呢？就是说这样做出来这个红烧肉啊，您炖俩小时，您出来的时候，它那个截面积全是方方正正的，就是非常的整齐，完了下面呢就是准备调料啊，我一般的就是葱姜蒜啊，完了以后花椒大料，这个小茴香，有那么几个啊，完了就是香叶，别太多的东西啊。那么下面就开始就是烧了，烧呢，有的呢，这个炒糖色，现在也有的方法呢，不用炒糖色， 红烧酱油， 有红烧酱油，这是特别方便的，还有一种呢，咱就可以搁那个腐乳汁儿，你知道吗？ 红曲米 啊，红曲米都行，你知道吗？加咱们这个你们家里如果没有红烧酱油，您搁一点酱油，这个颜色也错不了。 它就是发粉，就是我用过红曲米的，它出来是发粉的那个色儿，和炒糖色的那个棕红色儿俩色儿。 对，我跟您说，炒糖色香， 也亮，就是出来成色好看。就是您要拍照的话，那个是特亮，油亮油亮的， 油亮还透。 对，然后你要是红曲米呢，它就是粉扑扑的。我觉得作为红烧肉来说，红曲米粉扑扑的那个色儿吧，它有点不是特激得起食欲。个人意见啊，就纯属个人。您要说这个，您就喜欢这色儿也没问题。 但是您分做什么啊？您比如说樱桃肉，您不搁这还不成了？ 对， 比如说啊，咱就说红烧肉啊，咱就现在下来开始炒糖色。炒糖色使什么糖呢？孙老师，您这知道吧？ 冰糖。 使冰糖。 嗯， 您加油加水都可以。 嗯， 就锅底啊，炒糖色的时候，您加油呢，您就得把那提前把那冰糖啊，你得拍一拍，让它那个 碎一点， 碎一点，让它融化的快一点， 嗯， 是吧？那么也可以呢，我现在在家里头炒这个这糖色呢，我现在方法就比较简单了。加点水，我喝点油。 水油拔。 水 拔油拔和油水油拔，您这是。 水油呢，因为它比较快，它融化的比较快。搁把那冰糖搁进去。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火力呢是这样啊，开始是用大火没问题。要能让它融化嘛。等到一给它一起泡了，您就得用点小火了，别太着急 了。 对，您为什么您继续使大火？因为糖跟油在水，它那个变化瞬息万变。焦糖化反应太快了。您就是一般人都控制不住。所以呢，就是咱们用小火，看着它那颜色一点点的变深。变到什么程度呢？变到就是棕红就可以了，你就把肉放进去。这位朋友提到的肯定是色儿上够了，但是没炒够时间，它成坨子了， 你知道吗？ 嗯， 一下去那肉啊，肯定它挂不匀。 嗯， 咱们这个呢，你必须得让它炒成这个啊，这个小泡状。 嗯， 哎，完了以后呢，您把肉放进去呢，再一炒，啊，它挂的比较匀。 嗯， 哎，就是咱们说，一般在家里头炒糖色啊，别让它等着冒烟了。 嗯， 您说冒点青烟可以。 嗯， 你要冒烟冒大了。这糖色就是糊了，就苦了。 哎，对对对， 嗯，这可不能，这个各位听众咱们得注意啊。 宁可色儿差点， 对， 那个还能找，或者说也不是太影响吃，是不是能担的？一旦出这苦味儿，可不好去。 那对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不能够炒过火了。 嗯 啊，就是颜色，或者说您看那个有点刚刚那锅边上跟那个。锅边跟这个糖接触面旁边会它轻轻的起点青烟了， 嗯， 这时候就可以下了。 嗯， 哎，别再等着冒大烟了啊。 嗯， 冒大烟呢绝对苦。 嗯， 不冒烟不够火候。 对， 哎， 嗯， 这就是那个筋劲啊。完了把肉放进去，这时候您把葱姜蒜调料您搁进去。 嗯， 这时候加调那个加这个液体酱液体的这调料。 嗯 啊，点点酱油。 嗯， 是吧？或者说您说我不愿意点酱油了， 嗯， 我就愿意吃这色儿炒糖色这色儿没关系啊，您可以晚放晚就是用这点也可以，但是一般情况下炒糖色基本上都稍微少调点酱油，这样那色儿稍微的它出来稍微深一点。 对， 哎，完了以后呢您盐最后啊等到差不多炖到半熟的时候再加。 嗯， 哎，盐不要先着急， 加早了不爱烂啊。 对，先把糖加进去。 嗯， 啊，酒呢？按我现在做这个红烧肉的这个习惯，现在基本上我是水少加， 嗯， 酒多加。 哦， 哎， 您是加啤酒加什么酒？ 不不，我就加黄酒。 加黄酒啊， 哎， 老酒微肉啊。 对，那个这个黄酒，这炖弄出来以后啊，特别香。 嗯， 还有一种酒，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用。 嗯。 叫米酒， 米酒啊，哦， 哎，就是整 甜 米酒，哎，就是酒酿，知道吧？ 那个您糖就少搁， 对，那基本就不要搁糖了。 对，那个非常甜， 哎，那基本就不要搁糖了，那糖就够了。 嗯， 哎，哎，你把那放进去以后，啊，再炖一段时间，大火烧开，撇撇沫子， 嗯， 完了调调小口，调这口就是甜口， 嗯， 啊，调您习惯了， 嗯， 完了差不多有这个半个多小时以后，啊，您再尝尝口， 嗯， 完了以后把盐下加好了。 嗯， 这一次性就行了。 嗯， 这切记二次加水。 哦， 红烧肉最烦的就是我，哎呦，这水搁放少了，嘿， 嗯， 我再加点吧。 嗯， 完了，一个肉不好吃， 嗯， 二一个您吃起来下午您就不想吃肉了。 哦， 啊，这就我们过去讲，这叫拽住了， 嗯， 这肉就给拽住了。 嗯， 啊，这是绝对忌讳的，就是汤不够。 嗯。 您二次加水，这都不成。 那这汤保持在什么一个层面上？您觉得就够 了？您看您达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啊， 嗯， 我想吃炖肉， 嗯， 汤都就宽一点。 嗯，咱就说红烧肉呢。 我就红烧肉，那您就是没过这个肉， 嗯， 稍微的没过它，得没过一节啊。 嗯， 没，因为它烧的时间长嘛。 对， 是吧？哎， 嗯， 没过一段时间，那个高度， 嗯， 哎，完了以后慢慢烧。完了，最后边您看那汤汁都比较少了， 嗯， 把大火一顶， 嗯， 您知道吗？你把那汤汁还得收到这肉上， 哎， 这才叫红烧肉呢， 嗯， 哎，但是过去我们老北京做法呢，就是红烧肉跟炖肉呢， 嗯， 它就是两个火候的问题， 嗯， 那么也可以软烂啊，但是它汤它比较宽， 嗯， 这叫炖肉， 哎，嗯， 烧肉红烧肉那没汤了， 嗯， 您得收到。 得挂在上头了， 对，那， 嗯， 汤汁得必须得挂在那肉上才叫红烧肉。 嗯， 我不知道我这说的这个 非常明晰了， 满意不满意， 满意啊。这位朋友也说谢谢周老师指导，哎，也有好多朋友跟我们那个也互动，还在互动这个贴秋膘，说贴秋膘现在要注意控制热量了啊，你看这就是比较现代的大家的想法了， 嗯， 就是吃也得吃，但是热量呢相对要控制一点，说不仅要补充脂肪还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说最好以瘦肉为主， 嗯， 少吃点肥的和腌制的，我觉得这些理念大家现在深入人心，